好，又回到嚟玩乐高地啦。嗱，咁我哋今集就请到官仔骨骨嘅阿 Vincent， 讲呢啲。 喂，真系别来无恙喎，都好耐冇见。 系啊，系啊，又发生咁多事啦。 系啦、 啊，唉，即系总之就好似呢个时候讲 LEGO 咧，都有啲怪怪地啊嘛，咁讲。 嗱，老老实实其实系啊，咁啊，但系生活都系要照过， 系啦、 啊。咁、啊、我觉得就即系，唉，唔想咁唔开心，即系又讲埋啲即系时事政治，因为真系。 是 我想 take 少少 break 啦，廿零分鐘咁就即係今集就講翻下 LEGO 嗱，咁啊今集嘅 LEGO 就係、是、啊 Mickey Mouse 係 啦，邊個咁講？ 係啦，應該好似係咪我第一次講唔係 Marvel 嘅 character 嘅嘢啊？ 即係 City 有冇？你再講其他嘢，同埋講自己啲 MOC 啊嘛， 但係應該迪士尼嘅嘢應該就真係 都係第一次， 好似第一次咁。 咪嚴格嚟講 ，Marvel。俾迪士尼收購， 都 你都可以咁樣諗。 咁誒講佢老闆啦，即係 講佢老闆。嗱，咁啊，即係首先講迪士尼之前，我想問一下啦。喂，最近好似去迪迪尼都應該幾抵玩喎， 係啊，咁、啊、我係佢嘅員工之一啦。咁、迪士尼啊，真係少咗好多人啦。咁加上八月五號嘅時候大罷工啦，係咪啊？咁都有好多員工響應嘅，其實日日集會。 Okay. 咁所以都即係個樂園有開，不過就有啲遊樂設施就停咗啦。 O K， 嗱咁即係撇除時事嗰忽啦。咁、其實即係而家去即係迪士尼行下玩下都 其實都 O K 嘅。我又唔可以話即係好少人，但係就真係少咗大陸人。真係明顯地少咗好多嘅， 即係少咗遊客。 咁但係同一時間都因為暑假關係啦、真係好多後生嘅，即係趁呢個放假時段就衝入嚟啦。 O K， 係啦，咁即係一般啦，都 O K 啦，加上天氣都非常之好啦，係熱啦，咁但係有啲人都曬。 熱，但係都好嘅， 係都好嘅，好過落雨，因為落雨你好多 ride 都直情唔玩得啦嘛，係咪？露天嘅即刻停曬。 O K， 咁所以都係好嘅。咁今次我哋攞呢一盒嘢咧，其實就好特別嘅，咁因為都係。標誌了迪士尼最早期的一個成就啦。 咁啊，不如擺近啲先啦。 好啊，好啊。 好嗱，咁啊，將佢搬去個曬鏡。咁我哋今次就睇下我哋阿 Nelson set 支鏡 set 成點啦。好，咁啊都唔錯嘅，係繼續繼續。 咁啊，21317啦，係咪啊？個 number 係21317嗱，咁啊好快講一講先啦。呢個 LEGO 21317就今年出嘅。系啦，今年出咁，其實佢係咪ideas 嗰邊？係啦，佢係走 ideas 嗰邊。咁而家個市價就600多元。嗱，老老實實，我覺得嗰個價都幾硬淨，企得 係啊，係啦， 幾硬淨。咁你買嗰陣時幾錢啊？ 500啊。 好、 500系啊， 咁咪抵咗， 抵咗啲，因為咧嚟咗一 lot 貨到咧又多咗啲，咁啊加上我 pre-order 啦，咁啊所以就有少少優惠啦嚇，咁但係其實都差唔多呢個價嘅，咁啊500多600元啦，而家都即係始終個 stock 唔係好多嘅，依個見到， 係啦， 但係容易揾嘅都仲係。 嗱咁就講埋啦，即係佢係走 ideas 嗰邊，咁就今年2019年推出嗰、那個件數就742粒，咁啊除翻開都成8毫子、9毫子咁樣啦。咁嗱，講真，貴唔貴？就貴咗啲嘅。咁啊，但係我估呢一 set 嗰個價都幾硬淨、因為兩隻老鼠兄啊，死啊個女我唔記得咗咩名 ，Mini 啊 ，Mini 同埋 Mickey。喂，講真，佢兩隻嘢黑白，咁啊，即係你知 LEGO 嘅嘢，黑白睇落好單調。咁啊，但係放喺呢一 set 又真係幾靚。 係啊，咁呢盒嘢咧， 所以個價我覺得都硬 嘅。係啦，咁啊黑白灰啦，咁就可能有啲聽眾就會話，其實咧嗰個迪士尼 set collectible series 咧嘅 mini figure 第二代咧。都出咗黑白嘅喎，其實， 咁係咩？ 係啊，都有兩隻嘅， 又係黑白， 係啦。咁可能大家就哇，咁我都唔使要啦。嗱，個分別就在於咧，呢一個咧係銀色燙咗落去嘅，條褲同埋條裙咧都係反光。咁而家 Dennis 喐嘅時候都見到佢靚嘅， 係 啦。咁如果你好在乎呢個靚嘅 printing 咧，咁啊真係要， 真係唔買， 真係一定要買。 OK。 係啦，就呢700多件咧，入邊就一張貼紙都冇嘅。 呢個係LEGO Ideas 嗰邊嘅一個叫做 傳統啊， 傳統係暫時傳統。佢你見佢出親嗰啲全部都係 印件嚟嘅。咁啊，細佬不嬲都對此大讚，唉，梗係唔好出貼紙啊！喂，真係最乞人憎就係呢樣嘢，係嘛？ 咁呢盒嘢咧，多數 ideas 係嗰個原創者多咗一萬，得到一萬票之後就審批啦，跟住之後就改善個模型之後咧就出街啦咁樣樣。咁LEGO designer 嗰邊咧就阿 John Ho 啊，我哋嘅香港人啦，佢係香港即係喺嗰邊做嘢嘅設計師咧，就幫手將啲入邊嘅 fine tune 出嘅，係啦係啦。咁所以如果在乎呢啲嘅 都為港爭光喎， 係㗎係㗎係㗎，咁都幾特別嘅。咁呢一盒嘢咧就眼見嘅嘢就係得咁多啦，就冇任何嘅碼頭啊、配件咁乜都冇嘅，就係得架船。 不過咁啊，有時我覺得 LEGO 咧反而即係一件頭好過好多嗰啲即係 散出嚟嘅。 有時我覺得好麻煩，咁一件過翻嚟仲過癮。 係啦，咁呢個船咧就一碌嘅時候咧。就行嘅，會喐嘅，咁包括咗兩邊嗰個咁蒸汽推水器啦。 係，呢、這個唔好意思，技術員可唔可以褪後少少支鏡？因為上面呢個都想俾大家。 咁啊，同埋係啦，個煙通咧就喐嘅，係啦。 褪後少少得啦，係啦。誒唔係，我意思係你支鏡 zoom 後少少，係啦，係得 OK 好嘅，得 OK 好嘅咁啊，係啦。咁啊，俾大家睇下，其實係會喐到嘅咁樣，係啦。 咁呢盒嘢咧個名咧就叫 Steamboat Willie 啦，咁咧喺個船身都寫咗 SS Willie 嘅，係啦，咁咧就係、是古仔咧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咧其實係一個好早嘅animation，就係1928年和魯迪士尼嗰陣時仲在世啊，咁咧就出咗呢個第一套。animation 啦，咁佢唔係真係第一套 animation 嘅，咁但係佢真係第一套有 Mickey Mouse 同時間亦都係佢發行嘅影片啊，咁呢個影片咧亦都係佢嘅第一個同步聲音系列嚟嘅，咁嗰陣時因為即係個而家啲 CG 就好勁啦，係咪啊？睇 Avengers 都唔知邊 part 係真定假啦，咁但係嗰陣時咧。畫呢啲咁嘅 animation 都真係要逐格禮啊！咁啊聲音咧就仲要話加翻落去啊，又可能唔同步啊咁。咁嗰陣時咧，佢阿和魯迪士尼先生咧就做咗呢一個偉大嘅發明啊，因為佢覺得呢個就係嗰個未來動畫嘅路向啦。 咁佢又真係帶動呢個潮流， 咁好成功噶。咁所以咧喺往後咧，佢都即係變咗做一個先驅啊！真係我哋 animation 嘅先驅啊！ 咁啊，其實講到呢個迪士尼啦，我諗俾人感覺佢喺嗰個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咯，好似有啲唔係好夠 DC 嚟嘅，係因為嗱咁啊，小弟即係以前喺 Brisbane 住咗十幾年，咁 Gold Coast 就話揸車1小時向南方向駕駛，咁啊其實中間咧就有幾個嗰啲叫做主題公園，就包括 DC。是不是 DC Universe 啊 ？Universal Studio 係啦，即係嗰陣時俾我感覺覺得，哇，係即係嚇迪士尼仲係走米奇老鼠啊，嗰扎嘢好似唔好夠嚟喎。再加上香港嗰陣時起迪士尼，即係喺你話2000年代初啲人嘅講法就係，喂，會唔會勾咗少少？喂，不如係咪好似新加坡咁樣整個即係 Universal Studio 咧？啊，咁你又唔好理，即係。迪士尼勁啊，勁在啲咩咧？佢不斷都仲有好強勁嘅 character 不斷即係誕生啊，包括 Toy Story 係啦。咁啊之後覺得，唉，唔好煩啦，見你 Marvel 咁勁，係舐埋翻嚟咁樣咯，係啊。 咁啊，迪士尼即係作為佢員工啦，都見過咧喺個樂園入邊咧，都真係好開心嘅細路仔喺度啦。咁啊。無論點都好啦，我哋大個嗰啲啊唔會咩嘅啦，唔會 buy 嘅啦，除非 唔係都唔係唔會 buy 嘅。 而家見到 Iron Man 先入去嘅啫，其實 同埋 Ant Man 嘅嗰、那個 係啦，嗰啲嘢啦，你都唔會因為有 Elsa 入去嘅啦，係咪先？即係坦白講啦。 唔係咁，但係佢起碼叫做舐到即係。 所以細路仔嗰陣咧，佢真係好開心嘅入到去，因為係另一個世界嚟嘅。咁啊，講翻啲盒嘢咧。因為佢咁原始啦，咁所以成盒嘢咧真係得三隻顏色嘅啫，其實黑白灰。 咪所以真係好嘢在咩咧 ？LEGO 你知不嬲玩開色彩繽紛噶嘛，咁但係呢盒嘢真係純粹得紅白灰啊，唔係紅白灰，係黑白灰。喂，又真係唔覺得老套同埋沉悶嘅喎，即係幾有格調。 係啦，但係最搞笑就係咧，當你砌嘅時候咧，係好多顏色嘅喎。 裏面 咧都係顏色嘅，咁咧有啲仲要係新嘅色添。 例如咧， 嗰只coral red 啊，即係珊瑚紅啊， 有啲 淺藍啊、淺海綠啊嗰啲都有嘅。 OK OK， 咁啊冚曬喺入邊。咁即係講多幾次啦，這個就係因為咧好多人就會覺得，如果你多啲識咧，佢容易啲揾個位置啊，砌嘅時候方便啲。 呢個係即係 LEGO， 如果砌開啲比較大件啲嘅嘢，佢裡面就會用比較多顏色去 differentiate。 係 啊，裡面啊，你要砌邊粒啊嗰啲。 咁其實有用途嘅，唔係真係亂嚟，係 唔係為咗慳錢？ 根據個 logic 啊，係咁嚟嘅。 喂，咁啊，即係問問啊，砌嗰個過程，我估都唔係好耐啩。 其實就不是很久的，但是、可能有些人都會覺得七百件件沒什麼可能，但其實因為真的很多小 pieces、 哦 okay、 你看到兩邊的蒸汽的推水的那個輪呢，那裡其實是五粒砌在一起的，即是有五粒一乘二的東西、 哦哎，唔好意思，技術員，可唔可以再近翻少少？ 咁咧， 你淨係 zoom 近得我嚟。 咁你諗下嗰度咧，其實有五塊一乘二嘅東西夾埋，係啦， 得我嚟就 OK， 係啦。嗱，咁啊，即係其實講緊咩咧？呢度咧其實係有五塊 片啊， 五塊片啊，咁樣揼埋出嚟啊。哇，咁佢又都幾 係啊？ 嗰啲叫咩啊？幾 咁都砌死你嘅，其實 唔係你知呢啲砌呢細眉細眼啲好鬼煩 嘅，好煩嘅。咁你仲要諗下，而家呢度有每邊八塊喎，成八，仲要兩邊喎。咁你自己諗下，其實都好喺呢個位係比較 repetitive 啦，重複性多。 喂，咁啊，但係講到咧呢一 set， 始終最搶眼係阿米奇老鼠同埋佢女朋友， 佢女朋友 係即係哇銀色。即係銀色的嗰個裙，跟住再加上黑白，即係你唔覺得係唔覺得核突係好型啊？我覺得係 好型噶，其實都係啊。咁加上咧，其實佢連嗰啲配件都係咁，有隻雀嘅咁，大家都可以上 YouTube 咧自己揾一揾呢個 Steamboat Willie 嘅動畫片啊，咁啊有得睇嘅。咁咧嗰 隻 雀係啦，嗰隻雀仔咧喺個動畫度開始笑鬼啊 Mickey 咧，咁佢都出現咗喺呢度啦。咁黑白嘅雀咧，好似又真係第一次嘅，因為我之前我記得黑色嗰隻雀咧都係有個黃色嘅嘴嘅，以我所知，即係 Friends 系列嗰陣時出過嘅呢個雀仔。 嗯， 咁都係有顏色嘅，咁呢個真係全黑白第一次啦。咁你見到阿 Mini 嗰個咁嘅吉他啦，又係全黑白啦。 好 ，Mini 吉他俾大家先。 係啦，呢度啊。 呢、 這 個 係啦，又係黑白啦。咁但係其他嘅件咧，坦白講咧，就唔係話好出眾嘅，即係喺個嗰啲 rare 件啊，嗰啲少有嗰啲就少啲嘅。 咁如果買呢盒嘢專係爆 set 做 MOC 又戇居喎，係咪咧？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因為個砌法咧，其實又唔係話特別地好，即係好奇怪。 你記唔記得你之前你對上嗰次上嚟節目就係講農曆新年，反而嗰兩盒爆起嚟就抵喎， 真係好多奇怪嘢啊！砌法有咩？呢個就真係少啲嘅。咁你見到佢個樣係咁，其實你諗到嘅砌法都差唔多啦，係咪先？尤其是白色個船頭咧，其實都如果大家有買過， 彩色啦， 係啦，有買過即係嗰啲船 City 船嗰啲系列咧，都會用呢啲一大塊件過嘅嘢㗎啦。 呢個就係即係。即係喪失咗嗰個趣味性。 不過咧，如果你睇真啲咧，佢個底船底咧，其實咧就係上下吊轉咁砌嘅，係啦。你見到咧嗰啲滑捋捋嗰啲咧，個船頭嗰度咧，其實係 係 向天嘅滑捋捋嗰啲 curved pieces 嚟嘅。 哦 ，OK OK。 咁黑色個船頭咧，其實就係其他 set 冇嘅一個玻璃窗嚟嘅。 嗯。 多數係透明出現嘅，咁呢個今次就全黑出現。咁佢為咗攞到個 curve 咧，就攞咗嗰件件，但係嗰件件要反轉先砌到嘅。 OK。 咁所以呢度咧，佢就反轉咗個船頭同埋係啦，船頭船尾啦，因為對稱嘅嚟砌咯。咁其實唯一呢個地方比較特別少少，但係其實就唔係好多好 tricky 嘅地方咯，係。 OK OK。 咁喺嗰個對稱性又因為好高嘅，船頭船尾又對稱， 可唔可以去翻個大鏡先？ 左右又對稱，咁所以其實就唔會話。 好奇怪咯，個即係如果想學嘢，如果想學嘢咧，真係冇乜嘢學噶啦，其實。 即係所以話砌呢盒嘢嗰個過程就相對即係簡單啲，係咪即係學到嘢又唔係好多？咁啊，如果咁樣講，買呢一 set 就真係為咗啲印件同埋嗰兩隻人仔添。 係啊，同埋珍藏，係啦，即係真係一個代表性嘅。 嗰個盒你有冇 keep 住啊？ 有啊，個盒都。 佢嗰啲 ideas 嗰啲盒咧，係真係幾正嚇，同埋佢嗰本說明書，我估開。開頭應該都有少少介紹呢個作品嘅嗰個歷史。 咁所以其實整體我覺得，如果係中意收藏一啲嘢咧，我覺得呢盒都幾 OK 嘅。其實佢仲有呢個蓋咧都可以掹走嘅，其實個頂咁等你可以擺阿 Mickey 喺入邊嘅揸嗰個船嘅，係啊。 OK， 咁啊係咯，即係呢一 set 就啊，我好 surprise 個價企得硬。系啦，嗱咁啊，即系最近嗰个大家購物欲就真系大降啦，老老实实。你问我呢盒会唔会跌价？就你话跌翻去500多元系有可能嘅， 可能 但系系啦，但系唔即系你话而家出面620，我估跌到580左右， 即 系但系我惊呢个节目过多几句之后咧，啲人睇翻，妖400多元都买到啦，你知好难讲。咁但系你问我，我就觉得个价应该都。硬正 系啊， 但是擺放 係，即係喺呢一盒，大家其實如果睇即係講迪士尼嘅 set 啦，咁其實迪士尼 set 最多就梗係嗰啲公主 set 啦，係嘛？即係佢好多嗰啲 Elsa set 啦，用嗰只 Friends 嘅人仔啦， 咁 啊嗰啲公主系列啦，咁誒俾成年人玩嘅迪士尼 set 應該就唔係好多啦。其實我哋都數得出嘅，除咗嗰啲草嘅人仔有出過兩次啦， 出過兩次係。 咁然後有嗰個迪士尼嘅 castle 啦， 迪士尼嗰個 castle， 係啊，你有冇買過先？ 我有啊，嗰、那個都 有冇砌啊？ 冇砌啊，即刻就封存咗，因為屋企冇位房，因為嗰座真係好高嘅，70几cm 嘅都。咁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話咧，其實今日咧就已經流傳咗一個新嘅 set 出嚟啦。 啊，係啊，就係、是、見你 send 張相俾我。 係啦，咁迪士尼將會9月1日咧就出。架火車連埋個火車站啊，成3000件嘅。 OK。 咁咧，如果計翻300几蚊美金咧，都要2500嘅左價錢左右啦。咁其實迪士尼嘅嘢又真係越嚟越出，即係出得開始多喎，好似。咁之前啊毫無先兆，突然之間又話出架火車，仲要個火車係有鬼有摩打，用電話嘅 app 控制嘅，齊曬。即係你知而家咧好得意噶嘛，買啲火車嘅 set 咧係斷下斷下嘅。有些又沒有鬼，有些又沒有控制器，要自己分開買摩打，是吧？有些更搞笑，新的 City 的黃色火車呢，只有半卡而已，只有個頭加兩卡，你要買多盒才駁上去。今次迪士尼就出個成 set， 還加上火車站，我覺得就真的有看頭了，這個。 OK， 那一盒估計都應該會引起一片的搶購潮啩。 係啊，因為真係都真係幾靚啊。 都靚嘅，咁但係即係頭先我個講法喺外地啦，咁我估香港就可能真係講真的，因為最近嘅環境嗰個銷售即係差啲。 係啊係啊， 都正常。 咁冇計啦，呢啲啊，我哋玩家控制唔到噶 嘛。係，咁啊係咯，即係今集就好簡單，快快地講呢一 set 黑。白灰的船 應該都之前都冇乜節目，真係得呢三隻色嘅作品啫。即係 Batman 唔計啦 ，Batman 成架都黑色噶啦， 呢個 Batman 你話佢裡面禁制啊，可能都仲有啲咩綠色啊？你知佢有啲 係 啦。咁但係呢個就真係同你淨係得呢三隻色嘅啫，唔好搞咁多嘢。總之砌出嚟又唔單調酷嘅， 係 咯。嗱咁啊，即係今集快快地咁啊，做咗一集咁啊， 介紹下呢個係啦，經典俾大家啦。 經典啦，1928年 係嘛？係啊，個船都有寫 啊， 原來 啊，1928年，哇，91年。 係啊，因為米奇老鼠上年就90歲啦嚇。 嗯， 係啊，咁啊，我喺樂園都會大肆鋪張嘅，咁啊話俾大家知。 一個永遠年青嘅 character。 好快就係啦。100歲啦！ 唉，咁啊，系啦，嗱，今集就嚟到呢度先啦，就话啊，希望大家即系唔好太 upset 啦， 系，即系虽然咧，大家着黑衣啊，黑衣呢块有黑白，得翻呢个社会得翻嗰几只色啊嘛，咁啊，但系系咯，我哋继续努力， 继续努力啦，系咯，好嗱，咁啊，今集嚟到呢度先，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好，拜拜， 拜拜。